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1月23日，清晨市区气温降至6度左右，大帽山更录得-2.2度。张举能指绝对没有降低国安法案件举证门槛，不会盲目定罪。短信发送人登记制本周日起扩展至银行业。也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英证实再对胡塞武装进行新一轮打击。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8:11，星期二的朝早，一个非常寒冷的朝早的室外气温7度嘅啫。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0日咧，继续有千禧年代。今朝早咧都系有张凤平喺度噶。开始节目之前咧，先同大家睇下靶场嘅消息。今日咧由上昼8点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关注完呢个靶场消息之后咧，都同大家关注一下咧今日一啲嘅新闻时事啊。今日咧见到多份嘅报章咧，特别讲到啊，就系嚟紧咧下个月啊，仲有个零月咧，就系呢个财政预算案咧宣布嘅日期啦。咁啊，大家咧对于即系个财政预算案而家嘅嗰个成个环境、成个嘅经济嘅宏观嘅局势，有啲咩谂法咧？觉得嚟紧呢份财政预算案，你哋有啲咩期望，有啲乜嘢需求咧？可以打08723咩同我哋倾下嘅。咁不过咧，今日见到多份报章咧，即系大家个方向啊，主要都系集中喺寻日啦，港股收市咧就跌破咗15000呢个水平啦。咁亦都咧有啲学者就形容，譬如而家讲到香港嘅楼市咧，形容系危殆添。咁喺一个咁样嘅情况底下，又预算啦嚟紧呢一年个财赤会过千亿咯。咁究竟应该点处理咧？寻日就见到啊C15+嘅立法会成员咧，就有见到财政司长陈茂波亦都为财政预算案咧俾咗一啲意见嘅。今日咧头半个小时同大家去跟进下呢一个嘅话题先。电话旁边请嚟就系有立法会议员C15+嘅成员吴杰庄。早晨啊，吴杰庄。 早晨，张凤平。 早晨啊，不如先问一下啦，你哋啊即系寻日去见财爷啦。咁其实对于财政预算案，你嗰个谂法系点样咧？ 系啊，琴日我哋C15+有9位嘅立法会议员啦，就同财爷。同埋局長啦，我哋傾咗一個鐘頭，關於財政預算案。咁我哋其實意見都有唔同嘅，但係普遍都係覺得我哋香港咧，而家雖然我哋面對一個非常困難啦，即係有千億財赤，有股市樓市都比較呆滯啦。咁希望咧，今年我哋能夠增強一啲信心嘅。我自己建議咧，就零加税、少徵費。增強動能這個大的方向去推動香港經濟，因為即坊間都很多不同的說法，希望這個稅、那個稅加，但如果在這個時間即是短時間內增加一些新的稅項，可能會即個效果不一定會幫到香港，但反過來可能撤走一些辣椒呢，會反而幫助香港一些信心的拉動，這個亦都是我們過去一段時間即除了香港，我哋本地去同唔同嘅朋友傾咧，亦都同一啲外地，即係喺香港或者外地一啲商界朋友咧，佢都希望見到香港喺一個新嘅景象，係由政府去拉動一啲新嘅一啲產業動能嘅。 其實喺個實際嘅操作上面，可以點樣係即係咩方向能夠拉動咧？因為而家啱啱講到就係話即係過千億財赤啦，咁亦都見到咧就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啊，咁啊都有報章就係明報啊，就係咧睇翻咗係過去幾年咧，政府派糖即系所谓派糖啦，即系一啲讲紧纾困措施啊等等咧，系惠及民生嘅一啲措施。其实用紧几多钱咧？过去4年其实都用紧一个相对比较大啲嘅金额嘅。如果比起譬如系2017至2019年嚟到去计嘅话，咁如果你头先嗰个嘅谂法系零加税少征费，咁但系又喺一个即系嗰个嘅开支咁大嘅情况，亦都预算咗嚟紧个财赤咁大高嘅情况底下，咁个库房收入会唔会度好大影响咧？ 冇错，其实睇翻数字啦，过去呢4年啦，我哋嘅即系库房嘅公共开支咧，其实 比四年前咧係增多咗唔少嘅。因為之前一路我哋係四年前大概五六千億左右啦，即係成香港嘅一啲支出。咁但係呢四年咧，其實增加到差唔多八千億。咁增加咗係兩千幾億嘅呢啲。當然中間有三年嘅疫情啦，大家知道一啲疫情嘅政府一啲必須嘅開支咧，我哋係贊同嘅，因為疫情嘅時間一定係要政府出手去幫助市民嘅。咁但係到而家我哋即係疫情都過咗一年期啦，我哋應該要回復翻正常。咁有一啲因為疫情要做嘅開支，應該就唔會再見到啦。但係咧，我哋應該喺呢個時間咧做一啲新嘅經濟推動點，去令香港更加可以即係重新去重拾呢個經濟嘅發力。嗱，咁大家見到啦，即係除咗我哋即係比較關心嘅樓市啊、股市啊，咁其實一啲新嘅經濟增長點，我哋都要關心嘅。譬如我自己比較即係推動香港第三代互聯網嘅發展啦，呢啲都過去一年其實睇到好多唔同嘅投資者嚟咗香港，佢哋都喺香港本地嘅拉動好多就業啊、投資啊，呢啲都係我哋有目共睹嘅。咁但係呢一類嘅新嘅行業，這個香港其實我哋係需要繼續發掘更加多嘅。咁我哋都覺得香港嘅土地啦使用唔係單好似以前咁，我哋覺得政府賣咗地，咁啊啲財政收入翻嚟就好似每年有啲咁嘅固定收入，但我哋應該用土地去製造一啲唔同嘅增長點。咁我哋就推動譬如教育行業、醫療嘅行業，呢啲其實都係我哋可以用土地去拉動更加多新嘅產業，令到香港長遠嚟講唔需要單靠賣地就可以即係幫我哋嘅庫房一啲固定嘅收入。呢個係我哋希望見到嘅嘢。咁我都昨天亦都提到，譬如話一啲即係講好多年㗎啦，譬如我哋以前做過一啲賽車嘅事業啊。這個城市可以令到更加多遊客啊，或者一些城市拉到我們抗抗業，這些都我們可以去想的東西，但是都需要很多不同的土地，所以我們北都也好，明日大嶼也好，我們應該想清楚我們的發展應該是哪個方向。 我見昨天其實都有人就擔心到就是那個的外資資金外流的問題的，就是說要去吸引，譬如昨天就見到是盧文端的說法，就是說建議預算案全面部署爭取包括係西方資金嘅國際金融資本嚟到香港留喺香港啦。你有冇留意到呢個狀況咧？流失嘅主要係啲乜嘢類型嘅資金咧？吸引啲乜嘢嘅過嚟？你覺得比較合適咧？ 財政司司長咧之前都講過啦，即係見到我哋嘅存款其實增加咗嘅。咁當然個存款係嚟香港做咩先？係嚟做投資啊，定係嚟做收息啊？因為香港本身同美港幣同美元掛鈎啊嘛。咁我哋息率比較高，咁可能喺香港係做一啲收定期啊，或者一啲投資一啲固定嘅產品。咁但係我哋對香港總體社會市民感覺到一定係要喺實體經濟做頭先咁個做嘅，咁頭先講到，譬如話，盧文端先生提到，係咪應該全面撤離，令到即係啲講樓市咧，令到更加多嘅資金喺香港可以自由咁去選擇佢一啲投資產品，這個都我覺得係無可厚非嘅。去到今時今日咧，即係之前個逆周期嘅一個政策咧，去到今日，我覺得香港係應該比較自由地俾一啲資金去選擇佢哋嘅投資，包括係樓市也好。股票市場我都一路提到啦，之前提到一啲減咗一啲印花税，係咪令到我哋個流動性可以增強咧？係咪有更加多嘅嘢可以做咧？呢啲我哋都覺得港股係可以做更加多嘅事情。 頭先咧，即係都講到撤辣嘅嗰個問題啦。咁如果喺你哋嗰個嘅想法當中，應該幾時去撤？係應該係咪完完全全就係冇曬咁就為之撤辣咧？ 政府嘅大方向咧，其實我哋理解嘅，佢希望能夠令到一啲港人係未置業嘅朋友，可以先有置業嘅機會。咁但係問題今天見到個樓市或者股市，即係好多香港市民其實佢未置業嘅，未有第一層樓，佢都唔會去買，因為覺得個市場信心嘅問題。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普遍嘅意見認為，如果樓市可以俾佢自由去發展，即係包括樓市嘅自住需求，或者一啲投資需求，都能夠滿足到我哋市民自己嘅意願咧。咁呢個係今時今日嘅社會咧，應該會有更加大嘅一個現受性，所以我哋都認同應該要全面撤離嘅。 最後一句咧，就係都有議員啊，常海龍咧，佢就建議應該先做北都，再謀大嶼，咁啊可以咧，即係唔好同一時間有咁多支出啦。你又點睇啊？ 我是同意的，因為而家見到啦，即係政府過去一季咧都冇賣地啦，咁一啲但係造地冇停喎。我哋希望咧，即係都係一個我哋已經現有嘅土地喺度啦。我哋希望盡快可以發展起嚟。咁大明日大嶼咧，其實我已經可以做一個規劃啦，亦都抌咗啲錢落去做一個研究，唔需要停嘅。但係問題我哋係咪將個部分先有先側重做北都先，再後面再做大嶼呢？咁呢個係政府應該將佢哋嘅投資同埋一個先後緩急去擺好。咁呢個對市場嘅信心會更加好啦，因為市場大家睇住究竟供應幾多先，有幾多新嘅土地，有幾多新嘅項目拎出嚟。我哋希望啲土地都提到啦，唔係淨係話諗住賣咗佢做住宅做商業，係咪應該有啲更加多嘅產業有個導向性，令到香港總體嘅動能嘅增加？ 好啊，多謝曬你，吳傑章同你傾到呢度啦。咁另外咧，請嚟另一位嘅 C 十五家嘅成員，都係立法議員咧，就係、是、林小露喺度嘅。早晨，林小露。 早晨，張鳳明。 啱啱咧就最後同阿吳傑章就傾到咧，即係呢個嘅北部都會區同埋明日大嶼啊，邊一個先後次序嘅問題，使唔使有一個緩急輕重咧？你又點睇咧？ 其實北都同明日大嶼本身已經係有一個先後次序喺度，因為北都其實有好多項目咧，已經係進行咗一段時間。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即係政府對外講解依樣嘢嘅時候，其實好明顯咧，嗰個解釋係不足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緊係咪同步開發啊，咁我哋要搞清楚咧，就係土地供應啊，抑或基建嘅建設咧。如果我哋話土地供應係應該要睇嗰、那個緩急係嘛？大家唔好同樣去質爆個市咁。咁呢個當然要睇住個行情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基建咧，我哋又講基建先行啊。咁所以永遠做一啲長期嘅發展規劃嘅時候咧，一下因為一個周期性嘅改變而我哋停咗佢咧，又跟住又追落後咧。香港過往幾十年試過好多次，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步伐可以調整，但唔應該停咗佢。 即係你覺得其實我見你之前有講過就話，譬如係講緊明日大嶼啲研究可以繼續嘅，咁呢個係咪就你講緊步伐調整？同埋如果係嘅話，嗰、那個即係真係應該你覺得而家有冇啲太快定太慢，定係點樣去做個調整會比較合適啊？ 嗱，其實個研究咧或者個規劃本身應該要盡快完成嘅。咁亦都有一啲基本基建咧，其實明大嶼唔係純粹話，我提供土地做住房啊，或者嗰個用途。佢喺連通我哋珠江西，連通香港嘅西部同埋大嶼成個策略性交通咧，佢有個角色喺度。嗱，依啲除非話大家話，唔理啦，冇錢就二十年之後先起啦，咁嚟冇錢咧就冇得講嘅，一定起唔到嘅。但如果我哋係有方法去負擔嘅時候，呢啲基建其實應該要做咗佢先，唔係到時係追唔到嘅，永遠都係追唔到嘅。 除咗講呢一樣之外咧，我見到你尋日喺嗰個財政預算案上面咧，啲建議都涵蓋好多範圍嘅，即係講到發債啊，點樣穩定市場信心啊，推動智慧政府、開放市場啊，公營房屋嘅一啲開支啊，甚至乎社福啊、醫療等等咧，都係有涵蓋到嘅。如果係嘅，即係咁多個範圍入邊，有冇話邊一個係你比較重心，覺得希望政府必須要採納㗎？ 其實我希望政府採納，只不過兩個信息嘅啫。第一樣嘢咧，就係依家個成個市場個投資信心不足，但係有好多外圍因素我哋處理唔到嘅，係嘛？地緣政治啊，依啲問題我哋處理唔到嘅。喺咁嘅情況底下，香港政府自己可以做乜咧？咁樣我哋又唔可以停落嚟嘅。如果我哋話縮曬啦，香港話俾人聽，我哋冇前景噶啦，咁樣慳住使啦，咁樣咁嘅情況底下咧，對於香港未來嗰個發展，亦都一定係完全負面。咁所以我就建議咧，就喺一個合理嘅水平底下咧，我自己覺得香港依家個信譽同埋同內地嘅息差咧，係足以我哋將嗰、那個所以未償還嘅債務嗰個上限咧，係提升到去15%，將我哋 GDP 嘅15%咧，我覺得係合理嘅。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亦都可以支撐一定嘅建設，包括係社會開銷。咁但係當然呢啲唔係話我借咗翻嚟全部使曬佢。同時間嚟講，我哋要慳，咁啊點慳啊？咁樣慳就係我哋要控制個成本，亦都咧要俾到個市場信息咧，就係話大家共同承擔個風險。政府 令到個市場有興趣投入嘅時候，唔係要啲價平嗰、那個為原則嘅。 嗯， 其實政府以往批地啊，或者做好多其實服務嘅採購咧，都將一啲原本係政府自己內部可控嘅風險咧，就轉移曬俾個市場，變成不可控嘅風險。因為市場控制不到政府行為嘛，譬如你話我一塊地，我要有一條路，政府幾時起到嘅？咁政府話哦，我冇保證㗎，呢條路你要承擔個風險啦。咁以往好事嘅時候，市場願意承擔呢個風險，但係依家市唔好。咁正呢啲例子咧，係政府要做好佢。第二咧就係我哋內部好多行政流程咧，改善咗，但係仍然未到位。嚇，依啲都係一啲成本嚟。咁我自己希望咧，政府咧係盡量去壓縮呢方面嘅成本。咁啊，至於教育啊、醫療啊，同埋依個社福個開支嘅方面嚟講咧，其實有唔少嘅方法咧，我自己覺得咧係可以促進嗰個產業發展咧，係幫輕到未來增長嘅需要。啊，現有嗰個支出，我任何嘅大幅削減，好坦白講唔係好實際。啊，但係都要壓縮。咁依啲咧就係、是、我自己覺得咧係政府希望政府聽到嘅一啲信息。 其實咧嚟緊啊，即係政府之前都有講過，就話會扣減各個部門啦、政策局啦，佢哋嘅嗰個經常性開支嘅2024至2025年經常性開支咧就減1%啦，去到2025至2026年度咧就會額外再減多1%嘅。咁你覺得呢啲又係咪都頭先你所講話可以即係個行政程序或者喺嗰個成本開支上面可以壓縮嘅地方？ 嗱，依個係一個輕微嘅表徵，即係當然我歡迎依樣嘢啦。咁但係如果我係過往嘅一段時間睇翻政府喺人事編制嘅方面咧，開偏外嘅位置咧，仍然係繼續嘅嚇。咁而我自己睇依樣嘢嘅時候咧，亦都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政府利用一個所謂數碼科技利用智慧管理平台嗰、那個幅度咧，仍然係好細。如果能夠比較全面去利用呢樣嘢咧，喺部門裏面、部門與部門之間嘅一啲嘅決策交流、審議，依啲咁嘅流程咧，係可以壓縮嚇，壓縮嘅流程嘅時候，亦都係壓縮咗人手。咁所以我自己期望咧，就係、是、個智慧政府依方面咧，能夠大力去推行咧，進一步去壓縮嗰個人手嘅增長。嗱，依個政府編制嘅人手增長咧。實質開支當然佢有意義咧，但亦都需要俾到市場一個信息咧，即係政府唔係就咁講話，喂，我哋財赤啦，咁樣好辛苦啦，亦都需要有好具體行動，真係俾到人知道政府係用盡所有方法咧去壓縮個開支。 最後咧都想問啊，因為施政報告之前咧就係、是、做咗個減辣啦，就係、是、買家印花税即係 BSD 同埋新住宅印花税咧 NRSD 咧嗰個稅率就減半嘅。咁而家好多人就話係咪應該完全撤辣啦？你個諗法又係點咧？如果真係要做，幾時做咧？ 嗱，如果要全盤去考慮撤唔撤辣咧，依家我覺得係一個好適當嘅時機嚟。但我哋要睇翻即係撤辣本身佢有兩個含義，一個所謂逆周期，另外一個就需求管理。需求管理最主要就係針對就係、是，我哋唔希望咧就係、是有太多嘅投資嘅活動炒高個樓市，令到真係香港本地嘅所謂剛性需求下需要買樓嘅市民咧入唔到市。嗱、咁如果我哋要睇翻歷史嘅話咧，其實以往一段好長嘅時間咧，有辣椒嘅情況底下咧，大家又話：，辣椒冇用嘅，個樓市仲係咁升喎。咁點解依家嚟講，我哋會亦都會有另外一個睇法，就係、是、咦，切咗辣，好似個樓市即刻會生咧？樓市嗰、那個價格生與死，或者係點樣走向咧？其實好多時個因素都係息口同埋個供應。嗱、所以如果我哋俾一個信息，或者要求政府俾一個信息嘅時候，就係、是、究竟依家政府係咪適當時候，我哋歡迎投資者。翻翻嚟呢個市場啦， 好，好啊，多謝曬你林小露，明白曬，我哋下次再講啦，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依輪咧好多人咧都有感冒啊，咁啊症狀嘅，咁啊但係都係一個小問題啫，都係係啦。 係，你有冇預測啊？嚟緊即係譬如到咁凍嘅天氣呢幾日咧，會唔會可能有啲乜嘢嘅症狀會比較多少少咧？ 係啊，係我哋好多時冬天咧，如果你見到咧好多長者咧都會有呢個心臟病或者係中風嘅復發嘅，咁啊好多時咧就去醫院排隊嘅。咁點解咧？因為好多時咧長者因為天時冷咧，佢自己啲神經感覺咧冇後年輕人咁靈敏啦。有陣時佢天氣凍咧，佢哋唔覺得凍嘅，反為覺得自己會唔會係老咗、強壯咗啊？著衫著少咗都可以喎，冇你啲後生咁怕冷喎。咁其實佢就感覺唔到凍，但其實佢哋都係好怕凍嘅，應該係啦。咁所以佢哋一著少咗衫咧，就好多時就會有隻血壓高啊。心跳快啊咁样，咁会而诱发呢个心脏病同埋呢个中风嘅。 咁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啊？ 系啦，其实咧最紧要，如果譬如好多时咧长者咧，我哋建议咧佢就唔好靠自己嘅感觉去着衫咯，要佢睇天文台去着衫咯，睇天文台嘅报告。但如果有家人嘅话咧，我谂家人要做帮手咧，要帮啲长者添衣啦，就要。 有话着几多衫啊？定系点样先至系够啊？ 其實我哋建議咧，基本上著三層衫就夠啦，唔好著得太臃腫啦。有啲長者著幾件冷衫咁樣咧，太臃腫咧，反而容易跌倒嘅。咁三層衫咧，就最緊要係最底一層咧，係一個保暖內衣或者羊毛內衣。咁中間嗰層咧係爪毛啊，或者係羊毛衫咁樣啦。然後外邊係一個隔棉嘅飛機恤啊，或者外套咁樣啦。咁就應該好暖噶啦。一對遇到凍嘅話咧，扣曬紐或者拉曬拉鏈咧，咁都好保暖噶啦。 呢個係即係出街嘅裝備啊，定係屋企啊，定係點咧？ 喺屋企咧，我諗係。如果出街嘅話咧，如果係唔大風都冇問題嘅。如果大風嘅話咧，我哋建議有頸巾啦，戴帽或者手套咁就好好啦。咁萬一我去完街、去完公園、去酒樓啊，熱喎，咁你可以就除帽啊、除頸巾啊、除手套啊，甚至個飛機恤都可以掛喺個耳邊咧，咁啊唔怕話熱得滯咧。 因為事實上咧都見到天文台啊，就講話由於即係風勢比較大啦，風寒嘅效應咧都會比較明顯，身體感覺嘅温度咧會比實際嘅氣温更低，長期置身喺寒風當中咧，有機會導致體温過低嘅，呢個就係尋日嘅講法嚟嘅。咁其實如果譬如喺屋企入邊喺或者出街，其實會唔會可能有陣時咧喺屋企咧反而即係怕凍咧，閂曬啲門窗，呢啲係咪一啲即係建議嘅做法嚟嘅？ 其實喺香港咧，屋企咧仲凍過酒樓嘅，因為譬如我哋去到啲好凍嘅地方，譬如日本啊或者歐洲咁樣咧，入到屋企咧有暖爐有暖氣嘅，咁入到屋就要除衫嘅。但我哋啲長者翻到屋企咧，更加唔可以除衫添，因為你而家除咗衫喎，因為你冇暖氣咧，你就咁啊變咗仲凍啲嘅。咁但係咁你翻到屋企咧，其實就用好冇閂曬啲窗咧，我又唔建議閂曬啲窗喎，因為閂曬啲窗嘅話咧，空氣唔流通咧，咁就變咗就對冇咁健康嘅，有好多建議開少少窗啦，等啲空氣流通啦。咁如果真係太凍嘅話咧，就我建議就開啲暖爐啊，咁樣可以保暖啦。著翻三件衫嘅話都應該足夠噶啦，冇問題。 你建唔建議大家可能譬如喺屋企度做啲簡單嘅運動，呢啲係咪一啲保暖嘅方法嚟嘅咧？ 可以，其實做運動咧幾時都有幫助嘅。咁啊，無論喺室外或者室內做運動咧，我諗都對個健康有幫助嘅。 做啲乜嘢咧？因為都可能要視乎到大家嗰個嘅體能上面嗰個嘅支撐到噶嘛。 最緊要做長者，最緊要做平常做開嘅運動，唔好做啲新嘅運動，因為新嘅運動咧都需要人哋指導啊，或者係你啲姿勢唔習慣嘅話咧，咁啊更加容易跌倒嘅。做開嘅運動嘅話，譬如平時做開，譬如打開太極嘅，咁可以打太極啦；打開六通拳嘅，打六通拳，或者係有啲就係、是做一啲伸展運動就繼續做啦，就唔好話特登天時冷又特登做啲新嘅運動嘅話咧，如果有時新嘅運動咧你唔係好適合你唔係好熟悉嘅話咧。反為著咁多衫咧，就可能會容易跌倒嘅，咁啊重大問題啊！ 最後咧，都想即係幫埋小朋友啊，喺嬰兒方面咧，呢啲保暖咧，有冇啲建議俾家長啊？ 其實小朋友嬰兒保暖咧，其實同我哋大人一樣嘅啫。咁最緊要咧，有足夠嘅食物俾佢咧，譬如餵奶啊，或者係餵食物足夠嘅，譬如食物咧個熱量要夠啦，好緊要啦。咁最緊要都係最緊要外面嗰層咧係要隔棉嘅外套或者飛機恤，一凍就要扣曬所有紐啊，封實曬咁樣，咁就保暖嘅情況會好好嘅。 好啊，多谢晒你，佘达明医生。佘达明医生咧就系老人科专科医生嚟噶。我哋咧休息一阵啊，翻嚟咧同大家再讲下垃圾征费延期呢一个话题。 不少听障人士很关心社会时事，不过又有多少时事节目关心听障人士的需要？1980年开播的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他会播映无数的电影，他播的电影很多都是获奖无数，他画面入面的粒粒都是天王巨星，他就是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每个周末只要安坐家中，连环精彩好戏一一为你送上。周末大电影逢星期六日晚，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翻嚟咧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咁啊见到咧就系呢个嘅都市固体废物收费啊，讲到垃圾征费咧，上个礼拜就延期啦，由上个礼拜咧到去即系今个星期啊，寻日咧都系大家非常之多嘅讨论嘅，咁寻日咧都见到就系有环境及生态局个局长咧就上咗去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嗰度咧就系回答咧就系议员嘅嗰个疑问嘅，咁大家对于垃圾征费你哋嗰个疑惑系点样咧？嗱，寻日见到局长咧就系喺会上面特登就系用嗰啲胶袋咧，就都去俾大家显示咧，其实唔系一啲容易懒噶啦。寻日佢哋都有解说过啦，可能即系要去达到咧，真系能够大家习惯呢一个嘅垃圾收费咧，都需要3-5年嘅时间。咁同埋咧，佢都话有信心嚟紧8月1日咧就做到呢个收费。你哋又觉得喺个配套上面啊，或者系喺个实际操作上面，有冇啲咩喺呢几个月可能要关注一下？你哋个疑惑又系啲咩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继续同我哋分享噶。至于我哋电话旁边咧，今日都揾嚟嘉宾同我哋倾呢个话题，就有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刘国芬。早晨，刘国芬。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寻日喺会上面有冇见到即系大家可能比较关注嘅嗰啲位置喺边啊？ 咁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啦。首先，大家都认同政府去押后嗰、那个即系时间啦，因为都觉得呢个系一个明智之举。如果喺大家都未清楚成件事点样运作，或者好多疑问嘅时候，夹硬去推嘅时候咧，只会造成混乱。咁其实大家都系最主要讲啦，即系其实整个垃圾征费唔系希望佢收费或者系罚嗰啲市民嘅，其实希望改变市民嘅习惯啦。咁但系呢个改变市民嘅习惯，其实一个咁大型嘅公民嘅教育，一环扣一环咧，实际上系需要唔少嘅时间嘅。正如局长都讲啦，其实可能需要3-5年嘅时间啦。咁我哋认为其实可能要更多嘅。咁所以我哋都觉得而家虽然后咗啦，咁但系好多宣传教育嘅工作要去做，同埋先人先士，如果净系集中喺政府嗰、那个即系部分咧，其实系未够嘅。咁政府咧亦都会希望可以即系第一。其实市民觉得个适应期啦，第二嗰啲嗰个会唔会额外令到佢哋多咗多费用啦？咁政府会做先行先试啦，亦都会免费派一啲嘅即系袋俾大约系包括106万户嘅住户6个月，咁包括咗一啲公共屋邨嘅乡郊嘅等等啦。咁呢啲我哋都系俾咗好多意见点样去扩大先行先试嘅范围啦。咁同埋喂，如果執行期间系有一啲嘅技术位。是不是仲可以调整一下，令到成件事推行上面会顺畅一啲嘅？ 逐样讲下，因为寻日都见到喺会上面有议员就讲啊，就话咧个宣传太迟起步，去年年尾咧都即系连张横额都冇啦，直至到第三季嘅尾咧先至开始有一啲嘅宣传活动啊咁。咁你认唔认同佢呢个讲法咧？即系头先都讲话，可能大家嗰个意识都唔系好够高，同政府个宣传慢有冇关系咧？ 我谂呢件事咧，整体上面本身成件事就是一个复杂嘅操作啦，因为要一环扣一环，好多嘅唔同人去配合，咁所以政府其实喺过去佢只系比较聚焦或者集中咗，系同一啲业界去接触例如喺个袋上面点样去分布点样去嗰啲技术例如管理公司点样去 要怎樣去做等等呢，是比較多是跟一些執行的、啊就是、業界 去接觸，但是在公眾那個宣傳上面呢，的確是起步慢和遲，令到可能整件事一出來的時候、欸就嚟要執行，但係大家好似都未掌握得到，或者要點做嘅。咁所以嗰個宣傳同教育同埋個層面啊，你見得到出嚟解說嘅官員，似乎可能每一次都係有唔同人嘅時候咧，嗰啲說法未有一個好準確，即係俾到市民見到好一致嘅。咁所以我諗喺整體上面啊，宣傳點樣去多啲人手去，例如而家話啊，揾埋關愛隊，揾埋區議員去幫手，咁我都覺得係合適嘅，因為作為區議員，可能有啲區啊，其實唔係區區一樣情況嘅，佢哋可以按翻佢哋啊嘅區嘅特性咧，係宣傳，例如鄉郊區嘅議員同埋喺市區嘅議員，其實都可以有唔同嘅特點去解説或者宣傳咯。 其實喺揾關愛隊啦，或者揾區議員落去，即係真係做個宣傳嗰陣，你覺得用啲咩形式可能係比較容易啲，真係叫做入到屋啊，打動到市民啊？ 我諗最主要政府都要真係撥資源落去做啦，就唔係話喂政府純粹話啊，你哋幫下手宣傳，跟住俾啲傳單佢哋，咁跟住就去派下咧。咁我諗呢一啲其實未必係有個實際作用嘅。我諗無論係搞一啲嘅活動，生活上面令到大家即係容易啲理解啦，甚至乎係俾啲袋佢哋協助去派發都好咧。咁其實最主要我自己覺得真係要有一個即係大家係感受過嘅，正如局長琴日拎個袋出嚟，咁即係扯幾下，咁大家都會覺得啊，我個袋似乎冇想象中係咁脆弱。咁呢啲我諗真係要俾市民係見得到、摸得到，或者係真正去接觸運作嘅時候咧，係了解一下原來係實際嘅環境係點樣。咁呢個係會比較理想一啲嘅。 你頭先講到話即係先行先試嗰度，其實都可以諗下點樣做好啲。你嗰個諗法係點樣咧？其實你接觸到嘅市民，大家即係關心緊嘅嗰啲位置係喺邊咧？真係因為係個垃圾袋，大家唔係好識用啊，抑或是係都好多人講，譬如有一啲比較長啲嘅，好似即係成日講嘅例子嘅地拖棍啊，或者就尋日都喺會上面有提過啲LED 嘅光管啊，咁點處理咧？係咪大家嗰個疑惑你接觸到其實？大家嗰個問題喺邊度會比較多呢？ 我諗個先人先試，第一嗰、那個先人先試嘅層面係咪可以闊啲啦？咁同埋而家就算免費派膠袋嗰、那個個一涵蓋106万户，雖然唔少啦，咁連續派6个月啦，咁我哋睇就係、是其實整個係真係要成個社會去做一個預演。咁我覺得係其實應該要全民都要派發一啲嘅垃圾袋，最起碼一個月，咁等個社會真正去成個社會去運作一個月，睇下個情況係點啦。呢個係最短嘅一個月嘅時間啦。咁因為坦白咁講，你只係可能某啲嘅層面去先行先試嘅時候，攞到嘅數據又好，或者唔同嘅即係階層或者係可能三毛大廈同屋邨同鄉郊其實都未必同一樣嘅體驗嘅，咁所以最好就係全民都去一齊試下，先行先試，咁樣去攞個結果。我諗大家其實都關心即係都無非都係究竟要額外承擔幾多嘅費用，比起過去即係會唔會加重咗佢哋生活嘅負擔？另外方唔方便啦，咁同埋究竟嗰啲大型嘅垃圾究竟係點樣去處理啦？咁方唔方便就係、是、其實局長都會講有啲嘢真係未必係要俾多啲錢嘅，例如可以去做回收，咁地拖櫃可以回收啦，光管可以回收啦等等。咁但係市民亦都會問究竟回收嘅配套係咪足夠呢？而家嗰個市面上有好多回收點，其實可能都係一啲流動點，咁佢哋其實都唔係每一日都運作㗎喎、哦。咁同埋就算有嗰啲綠在區區都好，咁佢亦都唔係禮拜六日都有啲運作，有啲部分。咁如果佢平日翻工錯過咗嘅時候，佢又可以點做呢？咁其實喺個整體嘅配套上面，可能都要隨住呢一個計劃推行嘅時候咧，都要加強嘅。 我見到你尋日喺會上面都有提過，即係就向全民派一個月嘅呢個垃圾袋啦，同埋咧就係要去加多啲嘅回收點啦。咁係局長個回應又係如何呢？ 我局長個回應回收點嗰方面，佢話會佢都正面嘅，都會去加強嘅。咁 我諗就全民派回收全民派嗰個垃圾袋啦，咁局長覺得可能涵蓋106萬都係足夠，咁同埋佢可能先行先試嘅部分可以唔需要每一個人，可能係每一個階層或者每一個代表都可以都有試過就得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同真正去全個社會一齊去預演都係有段距離，咁所以我哋都叫佢呢係返去再考慮嘅。咁其實我哋諗一諗啦，局長話整個學習要3至5年啦，我哋睇返早前其實我哋有啲類似嘅，例如垃圾袋嘅徵費啦，啱啱啊？咁你記得即係當初垃圾袋，我哋如果要即係要攞個膠袋，應該用膠袋嘅徵費。我哋向超市又好或者咩攞膠袋嘅時候，最初5毫，跟住而家加到1蚊。整個嘅適應期或者係學習期，其實由2009年開始，係去到2015年係第一階段，2015年去到2022年係第二階段。咁最新啊，2022年12月30日開始，先係進行下一個階段嘅優化版。你諗下整個時間，其實用咗都幾長時間去做嗰個膠袋徵費嗰、那個即係適應同埋學習，係每一個階段，佢有一個長嘅適應期，亦都有一啲嘅豁免，例如豁免咩呢？豁免一啲嘅鮮活食物啦，或者係冰鮮嘅食物啦，因為有導航水嘛。咁喺早期係唔需要即係俾錢去攞膠袋嘅。咁你諗下，相對容易操作嘅垃圾袋嘅係咪膠袋嗰個徵費都有咁長嘅適應期，同埋嗰啲豁免，我諗而家係涉及到全體市民都受到影響嘅一個即係垃圾徵費。咁我諗其實係真係要多啲嘅學習期同埋適應期嘅。 咁個適應期你又覺得合唔合適呢？嚟緊即係都話係半年啊嘛。 我諗坦白咁講啦，半年即係而家講個半年適應期裏面呢，政府係以勸喻為主啊嘛，啱唔啱？我自己都其實擔心呢個半年期呢，其實裏面甚至乎其實講緊喺先行先試階段呢，都會出現好多真係喺操作上面嘅問題。咁我都問緊即係局長係唔係容許真係發現咗一啲喺生活上面有啲技術嘅問題，例如棄置大型垃圾遇到問題嘅時候會有啲調整嘅時候，咁佢哋都話可以考慮嘅。我自己覺得個適應期半年呢，即係我又未必有個水晶球能夠預測啦。我覺得半年能夠做得到部分人改變習慣已經好好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個政府喺後面嗰個行政或者個執法呢，其實係咪都可以去調整呢，配合社會個適應期呢？ 仲有唔夠2分鐘咧，都有另外一個嘅話題，都好多人關心，就係講緊個廚餘嘅嗰個處理問題啊。咁而家嗰啲設施，你見到夠唔夠啦？同埋有冇市民同你反映，其實可能真係唔係好知點處理啲廚餘？ 我諗廚餘嘅處理係比嗰啲垃圾係更加複雜啦，啱唔啱啊？咁而家其實睇翻相對嚟講咧，就係、是、政府都開始即係例如琴日喺另一個議程都講一個 Open Two。咁一個係廚餘嘅地方啦，咁我哋都去傾究竟點樣去即係加強嗰啲廚餘。咁而家政府都係會打算可能喺啲屋邨又好，甚至乎喺啲飲食餐飲集中點咧，都係加強一啲廚餘嘅處理。咁但係我覺得個點同而家講緊即係要整個社會去做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差距仍然係好大嘅，咁呢啲配套其實係唔足夠嘅。咁我自己希望政府係可以即係加強啦，例如最起碼而家都唔係每一條公共屋邨都有一個廚餘機係擺到佢哋協助佢哋處理。咁同埋你見得到其實講緊要收垃圾徵費嘅時候，唔少飲食界都話會令到佢哋要增加幾多成本例如20%啊、30%。咁如果睇翻廚餘嘅處理咧，其實政府有個餐飲業嗰個操作即係守則咧，就係、是、如果佢能夠做得好廚餘分類或者去做廚餘嘅時候咧，其實呢啲廚餘拎去回收其實係可以唔需要俾錢嘅、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呢個係對飲食界係有幫助，亦都解決到佢哋擔心垃圾徵費令到增加成本。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嗰、那個配套係咪足夠咧？ 明白。 咁政府話而家會增加嘅。 好啊，多謝曬你，劉國芬。 2024年1月23日，清晨市区气温降至6度左右， 大帽山更录得零下 2.2 度。张举能指绝对没有降低国安法案件举证门槛，不会盲目定罪。短信发送人登记制本周日起扩展至银行业。也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英证实再对胡塞武装进行新一轮打击。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九点搭三啊，继续有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咧，同大家讲到就系垃圾征费啊，再度延期啦。咁啊，同阿刘国芬倾过咧，佢就觉得嚟紧啊，要先行先试，最好咧就系一个月咧可以免全民啊免费派垃圾胶袋，等大家去习惯一下啦。同埋咧就系要增加一啲嘅回收嘅地点嘅咁。咁大家点睇咧？你哋去即系真系要去做呢个垃圾征费嘅时候，你哋遇到嘅最大困难喺边度咧？或者想加嘅有冇啲乜嘢嘢咧？有啲咩嘢想可以調節嘅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傾下嘅。咁電話旁邊有謝生喺度啊，早晨謝生。 啊，咁啊，張姑娘你好。嗱咁樣嘅，嗱我啊住喺馬鞍山恆安村嘅。 嗯。 咁佢呢度有七棟樓到啦，咁就管理處咧就每三個月咧就派膠袋，即係個用量咧就三個月嘅。我住喺度用咗38年嗰啲膠袋，係完全冇問題嘅，管理處亦都做得好好。咁你而家要轉膠袋，嗱第一。我72歲咧，今年，腳啊又有唔到，最緊要我攞緊綜援啊，我邊有錢買膠袋啊，大佬，係咪？又攞綜援，有咧，腳又唔到，我呢度屬於老人村嚟噶，恆安村我住咗30多年，今年72歲，好啦，我哋啲膠袋冇得罪，係好用噶嘛，點解你要去一啲要買啊？成個點話我屋企嗱，我屋企而家有3個嗰啲大櫃啊，成個櫃咁高嘅。要即係已經差唔多要換㗎啦，咁你叫我點搞咧？我係單身住喺即係嗰啲咩未補地價嘅樓，咁你話我點搞？ 嗯哼，其實 行都腳痛啊！管理處每三個月派膠袋俾我哋，我哋用得好好。咁你而家要改啊？咁我你問我點做？ 嗱，謝生啊，我見咧就政府嘅講法就係話向綜援户啦、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嘅受助人咧，每人每月就可以有額外10元嘅一個嘅垃圾徵費嘅津貼嘅。呢、這個對你嚟講會唔會可以舒緩到少少咧？ 阿張姑娘，而家係麻煩咗我哋呢老人家啦。係嘛？即係我哋原本好地地嗱，管理處就每3個月派膠袋，我哋用咗38年，我用咗38年，嗱今年72歲，啊身體又唔係好，啊腳又痛，你如果用完之後要買呢樣買嗰樣， 明白？ 我係好煩咯，我哋明白，我哋唔係專冇難噶。 好多謝謝生嘅意見，謝生就係擔心一個習慣要改變啊，會麻煩到佢哋啊。咁仲有伍先生喺電話旁邊嘅，早晨伍生。 哎，早晨早晨。我覺得咧，即係其實而家香港咧，應該辦事咧，就係唔好侃侃而談，即係做啲真係成本效益高嘅立法會議員。其實點解咁講咧？因為根據政府嘅 waste reduction .gov.hk 咧，佢有公布每年嘅固體廢物嘅數目嘅。咁咧，2016年嘅時候咧，嗰啲大型咧，佢發現軍類嘅郊區入邊咧，軍類係大型嘅，或者係啲其他垃圾就垃圾2% 嘅啫。但唔知點解咧，去到2022年咧，唔知立法會議員冇問過，好似冇問過嘅，係增變到20%嘅。咁究竟係咪啲大件垃圾係增長得犀利咧？因為如果係咁嘅咧，其實會唔會我哋分階段推出？首先咧就推出咧針對啲大件垃圾。咁你譬如20%減到10%，咁嗰個減幅已經好犀利噶嘛。咁其實咁對普通市民有影響唔大。哦，佢見到有效益喎。你政府呢樣嘢係掂喎，政府又唔使推好多嘢出嚟喎。第二咧就係有件嘢咧，就係話其實好多啲紙嘅垃圾卡袋咧，而家係增長得好犀利。立法會應該睇翻數字，應該知道。既然係咁樣，嗱，即係所謂話，即係用者自負。咁我消費者買嗰件嘢嘅時候咧，我哋唔係想接收嗰件嘢噶嘛，係你 deliver 過嚟嘅時候先有噶嘛。譬如你局長你訂咗買一件嘢，你都唔知道個電腦哦，原來有個咁大包裝，咁係咪應該向嗰個賣嗰個人或者送嚟嗰個人？叫你咧，首先你負責回收或者你負責俾呢個錢，即係好似交代徵税咁啊。咁你喺呢個層面咧，影響嘅唔係咁大多人啊，但係個效益又高啊。仲有啲好多垃圾嘅區，譬如中西區灣就斷人均啊，政府應該知道，立法會應該知道，係咪立法會啊或者政府啊嗰啲咁嘅地方好多垃圾咧？咁你係咪你哋呢啲咁嘅區，比較教育程度高嘅區、收入高嘅區，其實特別多垃圾，呢幾年增長係特別快㗎。 好啊，多謝曬啊，伍生啊，伍生嘅講法咧就係希望有針對性地分階段咁去推出嚟嘅。咁仲有劉先生喺電話旁邊，劉生早晨。 係你好啊，我姓劉嘅。咁啊，我想問一下咧，其實你哋整嗰啲綠綠區咧，其實冇乜作用。 嗯，綠在區區覺得冇乜作用係咪？ 第一，你係嗰啲黃埔裏邊；第二，人哋影響人哋嗰啲牌，人哋做其他生意嗰啲；第三，你又要放公眾假期，又要放埋嗰啲咩假。人哋嗰啲人哋做誒嗰啲私人嗰啲咧，嗰啲回收站咧，就係、是、自己人24小時運作嘅差唔多、嗯，一早就開工，揸住碗飯係咁同你收，一係好方便，同埋唔好換埋咩禮品啊乜嘢，因為嗰啲咩禮品，你係現金回贈翻俾人哋、嗯，你又要點倉費，又要定，又要泊架車喺度點放，真係好鬼多餘嘅做埋嗰啲嘢，同埋咧嗰啲咩膠袋咧根本就唔需要嘅，唔需要話咩買咩膠袋，越做就越多膠袋，越做就越多膠袋。根本咧，你喺买嗰阵时咧，你俾定嗰啲嗰条数，系咪咁讲先啦？ 好啊。多謝曬啊，劉生啊，劉生就話從源頭着手啊，咁啊，同埋咧就希望綠在區區嗰啲可以延長多啲服務時間先至得。仲有李小姐喺度啊，早晨，李小姐。 係早晨啊，主持人。 係，請講。 你好啊，我住公共屋邨嘅。嗯咁咧就係、是、管理處成日派嗰啲膠袋，其實基本上我都冇攞嘅。咁我咧用嗰啲袋，我點樣撇垃圾咧？我就係用嗰啲其實我買餸嘅膠袋。 嗯。 我都係有一至兩個嘅啫，即係有時俾多我都唔要噶啦。咁同埋咧就係嗰啲廚餘咧，我自從有咗廚餘廚餘機咧，我就抌咗啲廚落去咧，就逼根本上就仲少垃圾。但係咧啲垃圾。有啲唔可以儲，點解呢？因為啲骨頭又唔可以擺落個廚餘度嘛。咁、 嗯、 變咗如果有啲骨頭喺嗰啲垃圾嗰度咧，咁我就要即刻又劈落個街度噶啦，即係劈落去包住佢劈落去咯。咁即係唔儲得咯，呢啲就。 咁啊，李小姐，其實對你嚟講，如果係垃圾徵費嘅話，你可能將來要即係買膠袋，買個細嘅就已經得咯喎，係咪？即係對你嚟講可以可行啲啊？ 本應我係買個細嘅，但係其實我都負擔得起買個細嘅。但係我覺得買嗰個膠袋就真係好多餘咯。 哦、 其實應該係接佢哋係唔好出面俾啲膠袋我哋啊。 嗯，明白，好啊。 即係咧，譬如你買菜咁，佢又俾個膠袋咁。嗱、啊、咁，因為要個膠袋，唔要個膠袋，我點樣載菜咧？ 好啊，多謝曬李小姐。李小姐就講到，即係可能喺嗰個源頭上面咧，都應該係減啊，就唔好派膠袋先至啱啦。剩翻咧唔多時間咧，我哋傾一傾另一個話題啊，因為咧都新年將至啦，唔知大家會唔會都揾家務助理幫手大掃除，有冇關心佢哋個時薪嘅問題咧？我哋揾嚟勞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咧傾下呢個話題嘅。早晨啊，林振聲。 系早晨，你好。 早晨，主要见到咧就系劳联同劳联同埋一个家庭服务从业员协会，寻日有个调查就发表咗啦，就觉得咧嗰个嘅有九成嘅受访家务助理都觉得咧嗰个人工应该系要再上调啊。其实嗰个嘅而家系大概几钱啦？希望上调到几钱啦？系咪即系个可行咧？呢个数字有？ 是啊，因為我哋呢個調查都訪問咗接近200個家務助理啦，咁發覺佢哋平均嚟講咧，嗰個時薪就都係110蚊啦，咁嗰、那個range 咧就大概係80蚊至到130蚊啦。咁譬如如果有啲仲係講緊時薪80-90咧，就我哋就覺得太低啦，因為幾年前咧其實開始都有啲家務助理係時薪超過。100蚊嘅，咁另外咧就大部分嘅家務助理咧都表示咧係希望可以加人工5% 啦，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如果平時做家務助理嗰啲咧，可以時薪係120蚊啦，至到135蚊啦，因為最主要咧就係嗰個通脹啊。同埋交通費上升，因為其實好多家務助理咧都要跨區工作嘅，因為呢度亦其實香港嚟講咧又有少少係嗰個供應唔係好平衡，譬如香港島啊或者九龍區有啲中產區咧，其實佢個需求對家務助理係好大嘅，因為有啲都未必會請菲傭啊，咁但係咧偏偏咧。最多家務助理即係譬如好多都係基層婦女去做啦，咁佢哋呢大部分都係住喺新市鎮啊、新界區啊、屯門元朗啊，咁變咗佢哋呢就要 跨區咧先至有多啲嘅就業機會。咁有時有啲家務助理可能好簡單做兩個鐘，咁但係車費已經冇咗三四十蚊啦，咁變咗嗰、那個負擔都大嘅。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加少少人工啦。咁另外年尾大掃除咧，因為嗰、那個人手都比較緊張啦，同埋即係有好多屋企咧就一年先做清潔一次，咁工作都比較辛苦嘅。咁我哋都建議年尾大掃除呢段時間咧，去到新年係咪可以去到時薪165蚊？咁呢個建議其實同僱員再培訓局嗰個建議都差唔多嘅。 嗯哼，咁但係呢個建議出咗嚟之後，其實因為都係即係究竟嗰、那個家務助理嘅人工係幾多，都係一個市場行為嚟噶嘛。即係咁係可以點樣可以做到一個調節，或者做到佢哋心目中嘅嗰、那個即係個期望咧？你覺得？ 係啊，我哋其實都係即係鼓勵啲僱主去即係跟嘅啫，因為呢個又冇咩法例去規定啊嘛。咁我哋都係即係鼓勵翻啲僱主體諒下啲員工啊，因為有啲就真係要跨區翻工，咁有啲又做兩三個鐘，咁但係如果你淨係如果做全日咧，就可能整體嗰個人工會高啲，交通費嘅比例相對冇咁多啦。咁但係有啲如果跨區工作都係做兩三個鐘，咁交通費已經去咗幾十蚊咧，就變咗佢實質袋落袋嘅人工又唔係太多啦。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僱主即係如果有能力嘅，咁可以俾多啲人工呢啲家務助理咯。 另外咧，林振聲都想問一下啦，雖然咧就未咁快，即、就、係、是、新年之前應該就唔會做啦、那個垃圾徵費，但係其實家務助理有冇即係都問佢哋明唔明白究竟係點樣去處理嘅咧？因為佢哋可能都會接觸到大量家居垃圾噶嘛。 係啊，我哋其實都有問啲家務助理嘅，咁發覺咧有四成嘅家務助理咧係表示完全唔了解呢個垃圾徵費嘅。咁亦都係有超過一半啦，就表示咧就擔心，即係如果大家都唔熟嘅時候咧，就會唔會同嗰個僱主係即係有啲摩擦啊，有啲拗叫啊咁樣嘅，因為我哋就擔心即係嗰個僱主又唔知道，咁、那個家務助理咧亦都唔熟嘅時候咧，咁、那個家務助理就可能求其就冇用指定袋，又幫個僱主抌咗啲垃圾，咁究竟？咁嘅情況，如果即係俾人捉到嘅時候，係嗰個僱主嘅問題啊，定還是係個家務助理都要承擔法律責任呢？咁另外即係我哋就擔心有少部分僱主呢，其實佢係知道嘅，咁但係佢又可能叫個家務助理你唔緊要啦，求其啦，幫我抌咗佢就算啦。咁個家務助理有時呢又即係費事問長問短啦，或者為即係都係僱主嘅要求，咁就幫佢抌咗袋垃圾，咁又唔符合嗰個規格嘅，咁究竟即係家務助理需唔需要負擔嗰個法律責任呢？咁雖然佢依家有個指引咧，就係有個免責辯護嘅，咁但係呢啲足唔足夠作為一個理由去到做一個辯護呢？咁都有啲係唔清晰嘅。 另外，我見到你哋嗰個調查入邊咧，都有特別講到就係嗰個關心到個保險嘅問題啊。而家其實嗰度出現啲咩狀況啊？ 保險嗰個問題呢，就係、是因為有啲嘅家務助理呢，就我知道呢，如果僱員再培訓局，因為培訓好多家務助理啦，佢哋都會有平台呢做一啲家務助理轉介俾啲僱主嘅。咁但係呢就好多呢，其實如果經過僱員再培訓局去轉介呢，就都會有叫個僱主咧係買勞工保險嘅，咁變咗嗰個家務助理如果遇到工傷啊、意外啊，都有啲保障嘅。咁但係我哋依家最擔心咧，就係有啲唔係經僱員再培訓局轉介嘅，佢可能自己睇報紙或者自己上網或者朋友介紹佢去做家務助理，咁變咗嗰個僱主咧又未必當個家務助理係僱員，佢又冇買勞工保險。咁有時呢嗰、那個家務助理呢又未必真係敢開口問嗰個僱主你有冇買勞工保險啊，咁好似問長問短又好似好煩，咁變咗呢如果呢啲情況，如果佢真係有工傷嘅時候呢，冇勞工保險呢，就變咗即係最終受害嗰、那個，我哋就擔心係嗰個家務助理囉。 你有冇咩建議啊？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嘅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佢，将佢调派到急诊科。不甘被大材小用嘅白术，遇上强势嘅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啲咩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2024年1月23日，清晨市区气温降至6度左右，大帽山更录得-2.2度。张举能指，绝对没有降低国安法案件举证门槛，不会盲目定罪。短信发送人登记制，本周日起扩展至银行业。也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英证实再对胡塞武装进行新一轮打击。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嚟到最后一节嘅千禧年代啦，关心一下咧劏房户嘅唔同嘅需求啊。首先咧就讲到咧社区客厅，咁就上个月咧深水埗推出咗第一个嘅社区客厅啦。咁呢个咧就社联咧做咗个嘅调查，就发现咧唔同类型嘅劏房户咧，佢哋需要嘅嗰啲服务同埋设施系唔同嘅。譬如有一啲咧，可能佢特别中意就系嗰啲洗衫嘅服务啦。咁啊，又或者咧有一啲咧小朋友嘅，有小朋友嘅话咧，可能佢哋咧就会需要佢哋有空间俾小朋友去读书去写字嘅咁。大家即系嗰个嘅调查入边啊，其实系仲有啲乜嘢嘅内容咧？大家可能有冇啲劏房户嘅朋友啊，知道佢哋嘅需求系啲咩，仲想喺嗰度增加嘅咧？咁我哋揾嚟社联总主任括弧政策研究及倡议黄和平倾下呢个话题。早晨，黄和平。 早晨你好。 早晨啊，不如呢都即头先都讲过，就知道唔同劏房户有唔同嘅需求啦。你哋个调查入面其实仲有啲乜嘢可能係比较重点係发现到㗎？ 好啊，咁其实第一样嘢啦，我哋就见到劏房户其实屋企即係好细啦，好多其实正常一個屋企有嘅一啲功能咧，其實佢哋都發揮唔到嘅。頭先學你咁講啦，洗飯啊、煮飯啊、洗衫啊，甚至有啲淋浴設施都冇啊。小朋友做功課好困難，就喺張牀度做功課啊。温習亦都冇個空間温習啊。去到真係一啲社交空間，叫人上嚟食餐飯咁樣，亦都根本上係即係做唔到啦。咁所以我哋都覺得社區客廳嘅概念咧，其實就係將即係既然佢屋企唔夠大啦，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功能啦，會唔會其實我哋有一啲公共嘅空間，就係即係社區客廳啦，就係透過啲空間咧，將佢呢啲功能咧，去延展落去呢個社區客廳度，咁等佢屋企咧，可能專注就係做即係主要係瞓覺啫，可能咁，但其實其他啲功能咧就可以喺呢個社區客廳度做。咁呢個我哋第一個即係見到嘅嘢啦。咁第二樣嘢咧，學你頭先話齋咧，就事實上唔同嘅劏房家庭咧，佢對於呢啲設施嘅需求其實個差異都幾大嘅。咁我哋喺我哋自己研究入面就特別發現有兩類嘅劏房家庭，其實佢哋嗰個對個設施嘅需要嘅差異都係好唔同。一類咧就係一啲有兒童嘅家庭，咁其實佢多啲咧就可能想要一啲小朋友玩樂嘅空間啊，佢哋讀書做功課空間啊。佢哋要嘅服務咧，多啲可能都諗緊係一啲功夫啊、托兒啊、一啲托管嘅服務嘅。調翻轉咧，如果佢呢班家庭咧，反而譬如對一啲淋浴設施啊，或者煮飯嗰類設施，或者一啲即公共食堂嗰類設施咧，佢個即有啲都有需要，但相對其實就冇咁多嘅。調翻轉咧，我哋就見到有一班單身人士啦，佢哋咧反而就會對一啲即因為佢冇小朋友啦，自然就冇一啲小朋友啊嗰啲玩樂啊讀書嘅空間需要啦。但調翻轉，其實佢哋就會好需要有一啲社區飯堂啦。需要有一啲洗衣乾嘅設施啦，或者有一啲淋浴嘅設施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呢兩班人咧，其實個需要都幾唔同嘅。 如果係就住佢哋唔同嘅需要啦，其實你哋有冇話建議啊？即係啲社區客廳使唔使即係譬如時段上面啦，或者定係點樣咧？有啲乜嘢唔同嘅配合俾佢哋咁樣咧？ 好，我哋其實咧就覺得咧，社區客廳第一咧啊，有樣嘢我都要再提一提，就係我哋嘅社區客廳咧，其實其中我哋呢個研究咧，發覺有一個好重要嘅，佢哋對社區客廳期望咧，就其實都唔係淨要設施多，佢哋反而要夠近。咁、因為我哋聽到佢哋講咧，就係其實咧。如果個社區客廳係超過咗一個15分鐘嘅步行距離咧，其實佢就好難使用嘅。咁、我估呢個大家都好容易理解，因為即係等於你自己屋企客廳，咁你行出去就係噶啦嘛。咁、你要行到去一個好遠嘅距離，至可以沖到涼或者至可以食到飯咁樣，咁其實都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唔方便嘅。咁、所以其實佢哋想個社區客廳係距離比較近啦，就是、大概15分鐘步程都去到啦，15分鐘之內去到啦。咁喺呢個咁樣嘅設計入邊咧。我哋就覺得其實喺一個即係譬如我當係深水埗區、油尖旺區咁嘅區都好啦，其實你唔可以淨係靠一間社區客廳，而呢間社區客廳即使可能佢嘅設備好齊全都好啦，即係佢有曬所有設施都好啦，但對於某啲街坊嚟講，佢太近咧，佢用唔到，所以我哋咧就寧願其實啲社區客廳咧，其實反而佢多啲，佢可以廢啲。咁但因為咧，其實你如果你要多啲嘅話咧，我哋都明白其實你好難係你又多，但佢又間間都好大間嘅，又設備好齊全，有間好啦。但我哋覺得現實上好難，所以反而調翻轉，我哋就覺得咧，可以就係就住喺唔同地區呢啲小區嘅社區客廳，佢嘅一啲嗰、那個區入面嗰啲組群嘅一啲好特殊嘅需要咧，就設計翻佢嗰個社區客廳入面嘅內容應該點？即係換句話咧，如果嗰個小區佢好多係一啲有兒童有嘅家庭嘅。佢可能成個社區客廳設計咧，就係以一個即係點樣去服務呢啲有兒童嘅家庭為主嘅。調翻轉咧，我哋見到有啲小區咧，其實真係好集中，就係一啲單身成人啊，可能一啲板房啊、劏房、板房啊嗰類嘅一啲床位啊嗰類嘅地區咧。可能我哋就多啲，其實設計社區客廳咧，就要針對翻呢啲其實係單人成人嘅呢啲咁嘅需要嘅。咁我哋就覺得應該係要因翻嗰個細區嘅呢個特殊需要去設計翻個社區客廳嘅嗰個服務內容，其實要點樣？ 係，咁而家其實有冇話即係有冇一啲咁樣嘅數據嘅咧？即係每一個，譬如頭先你講話要分區份，然後去睇下佢哋個各自可能獨特嘅需要，跟住再配合一個適當嘅社區客廳，其實。你留意到政府有冇啲類似咁樣嘅數據嘅？ 其實政府應該話佢而家都有一個關於劏房我相信啦，佢都係全港最齊備嘅一個數據庫嘅，因為譬如啱啱嘅人口普查，咁其實佢都做咗一個好全面嘅全港嘅普查啦，咁都佢會好掌握到其實邊一區究竟有劏房，然後啲劏房其實係住咗啲咩街坊。咁另外而家因為即係一啲劏房嘅街坊，佢都要申報翻佢嗰個租約啦，即係咁事實上即係呢個條例之下，亦都其實政府會掌握到一啲劏房嘅數據啦。咁、社聯咧呢次我哋嘅研究咧，我哋都做咗一個小型嘅調查，就用咗以我哋搜集嘅數據，咁其實唔係好多嘅啫。咁然後就係再配合一啲所謂即係數據分析、數據科學嘅方法，咁就去做咗啲分析啦。咁以我哋現有嘅嗰、那個資料庫嚟睇咧，就算喺呢、這個油尖旺加埋深水埗呢、這個一、這個區咁樣啦，我哋就見到如果其實你要去即係涵蓋曬所有呢啲劏房住户，令到每個劏房住户都大概係15分鐘可以有個點可以去到嘅，差唔多都要起碼要6間呢啲社區客廳至可以滿足到呢啲咁樣住户嘅需要嘅。咁如果就算我哋唔好計話即係個個都要有啦，如果你淨係喺啲比較集中嘅點度去做咧，我哋見到都係起碼最少都要3間至可以滿足到嘅需要。咁但我都想有個注腳啦，因為呢次我哋個即係個資料庫始終同政府比其實差好遠嘅。咁我哋相信有好多即係譬如油尖旺啊、深水埗劏房户喺我哋呢個研究入面都未必去即係揾到出嚟嘅。咁所以我估我哋話呢個6間。都可能是一个低估了的一个分析来的。 其实长远来讲呢，有没有说这些社区客厅呢，在即是大家到时如果真的多些人用的话，你们有没有一些建议啊，怎样去做一个的分流啊，这些其实在今次的研究里面有没有 cover 到的？ 我们应该或者这样说，應該其實如果佢只要係用多啲即係細點衛星咁嘅做法咧，咁照計就應該佢可以比較即係嗰個區，如果佢個需要多，咁咪起多幾間咁樣，咁就照計佢用一種咁樣嘅地區配置嘅方式咧，本身已經有一種分流嘅效果，因為其實你對於個街坊嚟講，佢都係有需要至去啫。咁如果你喺嗰個客廳本身就係滿足翻嗰個類型嘅街坊需要嘅，咁自然就即係嗰種類型嘅街坊佢就會去翻佢自己適合嗰間。咁所以我覺得 嗰個關鍵咧，反而係在於就係你點樣去認知嗰個小區入邊個社區嘅街坊嘅需要同埋佢嘅特點喺邊度咧？咁呢個我哋就覺得其實需要係用一個再完善啲嘅數據庫去做一啲調查分析嘅。 有冇一啲咧可能即係你受訪者係需要嘅服務或者設施，但係其實而家可能暫時係未提供到嘅，有機會將來係需要再加噶？ 或者嗱，而家因為社區客廳都係相對一個比較新嘅城市啦，咁如果一個大型嘅項目，咁就係深水埗而家一個啦，咁即係老實講，佢做得好好咁樣。咁另外其實而家都仲有一啲細嘅項目咧，就係本身各自一啲非政府組織，佢可能揾咗啲基金啊支持，咁其實都試緊嘅。咁所以你話係咪即係每一樣嘢都而家都有人試過下咧？基本上都有人試過下嘅。但個問題都係因為而家都係一啲好初步嘅，或者佢都係未到係好普遍啦，即係你呢啲咁樣嘅社區客廳。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未必係嗰個服務內容究竟有冇人試過問題，係嗰個呢種服務內容究竟其實喺嗰個整體香港社會嘅劏房户嚟講，究竟佢嘅嗰個供應佢夠唔夠咧？咁但我特別有一樣想提咧，就係喺即係頭先，因為我講好多啲設備上嘅啦，飯堂啊、洗衫啊，咁但我哋呢次研究其實見到咧，就其實服務上咧，即係除咗個設備上咧，個服務上都好需要，因為我哋見到不論係一啲有兒童嘅住户啦，或者一啲單身成人住户啦，基本上佢全部都講就係其中一個好重要需要服務，就係一啲申請社會福利或者關於福利社會福利嘅資訊。咁呢個咧都同我哋大約一兩年前都做過另一個研究咧。就發覺其實劏房户好多對於福利嘅資訊，其實個認知係真係比較低嘅。例如我哋都研究過，就係譬如一啲合資格，即係睇劏房户一啲合資格申請在職家庭津貼嘅住户咧，大約有一半咧，其實佢係合資格，但係佢冇申請啊。點解唔申請呢？通常都話唔知啊，或者唔以為自己唔合資格啊。咁所以我哋覺得喺呢啲咁樣嘅社區客廳入面咧，都一定要有翻一定嘅一啲即係專業嘅同工啦，去幫呢啲街坊去即係俾翻一啲佢哋嘅幫佢哋連接翻成個社會服務系統。 好啊，多謝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啦。啱啱就同咧黃和平傾過咧，就關於社區客廳啊嗰個嘅研究嘅，佢就係社聯總主任佢活力政策研究及倡議。休息一陣先。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伟业， 你自卑吗？你有没有担心过人家看不起你，甚至没有勇气去表达自我呢？如果你有这些情况，以下这本书或者可以帮到你。我已经够好了一书，是布瑞尼布朗的著作，作者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研究人类心灵的脆弱面，尤其是自卑的构成。他特别提到自卑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羞愧，并且探讨羞愧对人类的影响和处理方法。在书里面，作者访问了超过300人，发现羞愧是一种本能的负面情绪，经常和被拒绝和暴露隐私有关。羞愧令人感到我不够好这种感觉。 布朗提醒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羞愧，重要的是学会怎样处理它。他举例自己的例子说明，有一次他在女儿的学校派对忘记了带曲奇，但是就谎称另一位家长带来的曲奇是自己做。这个大话造成了强烈的羞愧感，这个羞愧感持续了好一阵子，而他认识到克服羞愧的第一步是注意和了解他，接下来就是找到能够给予支持和理解的朋友。他的一位朋友以同理心和体谅安慰他，让他感到被接纳和理解。心理学研究指出，良好的伙伴关系对于提升个人自信和稳定情绪十分之重要。 除此之外，作者建议将羞愧转化为个人成长的故事。这样做不单单能够帮助理解和处理羞愧，还能够令经验成为个人成长的一次见证。我已经够好了这本书，透过布朗的研究和个人经历，呼吁我们了解和处理羞愧，找到支持，并将它转化为个人成长的机会，最终走向更加积极自信的生活态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已经够好了》，作者布瑞尼布朗，由马可勃罗文化出版。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朝早咧9:53啊，室外嘅气温依然系7度嘅啫。咁喺千禧年代咧，继续咧就有张凤鸣喺度啊，同大家咧就系去听一听大家嘅意见嘅。喺电话旁边咧有陈小姐喺度啊，早晨，陈小姐。 系早晨啊，主持。咁我有几点提出嘅，希望俾我讲完，我尽快嘅会。 好啊。 咁咧第一就系咧即係希望政府咧，即係俾我哋即係全港市民，我諗除咗嗰啲即係你之前已經指定俾佢哋試過用嗰啲膠袋嗰啲嘅市民之外咧，其他全港市民咧都有機會即係試下，即係可能去俾半個月啊都好啦嚇，等我哋試下用嗰啲膠袋啊，咁等自己有咩難處咧，可以同即係政府或者區議員啊嗰啲反映翻咯。咁就唔係淨係同區議員講嘅，係全港市民，因為係我哋落實要做噶嘛，應該同我哋講。即係區議員都要講，但係我哋都要知道咯，同埋搞多啲講座咁啦。咁第二，即係同埋咧，就因為我雖然係咧一啲單棟樓宇，但係咧，即係有業主立案法團啊。咁但係因為我哋咧唔可以，即係又係環保署就每日都要收嗰啲廚餘啦。咁但係我哋咧就唔符合啦，因為可能有啲住户就即係冇乜能力去即係或者時間啊，去搞嗰啲廚餘啦，所以就即係整唔到廚餘箱啦。咁希望咧即係可以喺即係政府咧係咧有幾個建議，第一個咧。就是一系就喺几座咁啊，整一个厨余箱，等我哋可以等啲厨余啦，或者喺六座区咧就整啲厨余箱，等我哋可以放啲厨余啦，或者系咧资助我哋买啲厨余处理器啊，就系咧喺嗰个即系星盘啊，厨房嘅星盘咧有啲厨余小型厨余处理器咧，就可以将啲厨余处理咗佢啦。咁咧就第二咧就我屋企咧就家有长者嘅，咁咧就其实我都系已经退咗休噶啦吓，咁咧就佢咧就用大量嘅尿片嘅，咁变咗都好多垃，即系好多啲要处理嘅垃圾啦吓，咁所以咧就希望即系政府咧就系俾啲家有长者嗰啲咧，即系有多啲嘅资助啦，10蚊其实唔够嘅。咁第三样咧就系希望喺六在区咧就因为我都要抌一啲即系可以回收嘅嘢落去六在区啦，咁希望咧就即系真系有嗰啲厨处理器啦，同埋咧就我哋即系如果六在区咧，佢有少积分俾我哋。希望嗰啲積分咧都可以咧換到一啲，即係喺綠在區裏邊咧有啲環保處嗰啲膠袋啊，咁啊就可以即係減輕我哋少少負擔咁咯。 好，多謝曬陳小姐，爭取時間再聽聽眾電話啦。仲有胡小姐喺度，早晨，胡小姐。 Hello， 早晨。 請講，有咩意見？ 係關於垃圾收費咧，我諗咧我最大嘅意見係。點解又要用膠袋呢？我其實咧都一向自己都好環保。我想提議咧，可唔可以俾多個 option 我？你話我細袋嘅細嘅膠袋要5毫子得唔緊要？我用翻我自己膠袋，請俾我俾錢買一條膠條，適應我已經俾咗錢 for 呢一袋垃圾。大嘅你話1蚊2蚊咁，你咪照收咯。咁但係我有合適嘅膠袋，你俾一個 option 我。我可以用翻自己嘅膠袋 ，whether 係我自己去買送翻嚟嗰啲膠袋啊，或者係屋苑派嗰啲膠袋啊，合適當然係要即係夠堅韌啦，即係唔好爛啦。咁我覺得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就多少少會擁抱個 idea 咯。 明白，好啊，多謝曬啊，胡小姐。胡小姐咧就即係講到係希望咧唔淨止係有膠袋呢一樣垃圾膠袋嘅，仲可能咧有一個嘅膠袋貼。其實咧都有唔同嘅市民咧都有呢一個嘅關注，唔少嘅聽眾咧打嚟都同我哋講就話啊，係咪平時可能買餸剩咗嘅嗰啲膠袋咁點處理咧？可唔可以使用呢一個方法咧？頭先咧都有聽眾就講到啦啊，佢喺嗰個嘅免費膠袋派發方面咧都好想試行嘅，就算半個月都好可以做一個嘅試用啦。亦都就係提到嗰個嘅廚餘嘅收集器啊，點樣去做一個嘅處理嘅問題嘅。咁電話旁邊咧，仲有多一位聽眾咧，想發表意見啊。早晨啊，廖生。 早晨，早晨。 請講，有咩意見？ 冇啊，即係香港政府咧，而家使咗3000幾塊俾市民。咁而家咧，政府咧又冇乜錢。咁既然係咁嘅，不如又取消一個。7.5% 嗰個印花税啦，因為咧嗰、那個地產啊，好多好即係好好即係好低迷啦，同埋你政府賣地冇人買，你估翻起個樓市咁先有錢派俾市民噶嘛，係咪？你政府做到呢個樓市低咗好多啦，咁已經做到個目的，咁點解唔取消佢咧？